看恩赐。 阿无量真方啊，不求自得系自己噶嘛，啊，但不作护相，但不作嘅话佛俾我个相啊，亦不作此相，亦唔作话我从佛嗰接受到嚟噶嘛。亦无用想，于家财就不求自得，系我自己本来有个。嗰阵时咧，又不作用想，又不作无用想，亦唔作无用想，亦唔作用想啊！是名持不下正，从劫至劫受不息现咯。咁样啊嚟，诶，持不下正咧，从无量劫乃至无量劫，手都未曾离开呢个正。從舊至也無不念時也，無不念呢個念不法性咯。法門解法永人伴起，以戒三業。中經三千部，投胎一對夢啊！法達，我中經中咗三千部喎，咁你就解義，真係無勁啊！今日咯，因經就解義，解義就忘經，何解一句就忘記？係咪啊？因知就見業，見業唔忘知，忘咗佢就手指咧，見多呢個業咯，係咪啊？中經啊，解義，解義就忘記，三千部經都忘咗，解咗呢個義啊，不知不見現前解義，即係從受胎就一句就忘。未明出世子，靈業累三狂。我未明如來出世啊！一睇眾生有佛智佛見嗰個子啊，靈業累三狂，埋出呢個佛智佛見，捨苦行走，向外施求，起或作業，作業就受生死輪迴，哪裡會靈業累三個狂呢？一定要明白。不知不見嗰個種子，放開而不向外求搬家，無量根寶就不求自得嘛。若果你唔明白出曬不知不見嘅種子，你一定起白作業，輪迴生死，靈業輪生輪迴之狂，人碌拗其得啊，養啊！道聖聞人出火炸，六啊道辟支佛出火炸，咬道菩薩定出火炸，三個三定咧係前出，道佢哋出火炸，三成之前道三成人出火炸，都係人個咬係前出，初中孝係善養，二來出法初善中善孝善。初咩叫初善？未實事前，本來冇錢嘅，但未呢個實事呢個錢咧，呢、這個咪初善咧。中開錢嘅天神，開咗呢個錢咧，係假嘅，呢啲咪真實嘅真㗎。孝善咧，地錢嘅垃圾。死咗呢個劫，立呢個殺，十方淨土眾都未有一成法，無二的亦無三，唯此一事實，而義則地得，都係錯善、中善、孝善，未實事前開前顯實，非前立實，即係如來說法，錯眾孝都係善嘅，誰是火閘內，原是法眾王。我哋未出呢個火閘，就火閘轉來咧，被嗰啲火嚟燒，又有蛇龍屎蟻，似鳥吊就，又有夜叉高頻茶杯，啊乜嘢？我哋古靈精怪嘅嘢都有，今日我哋咪會死咧嘛？死，火嚟燒，燒嚟燒去有啊！不但燒唔到，越燒越利。反而震金就不能爐火嘛。你係震金，邊啲火越燒越靚？你個家就咁咩？一燒就融咗。所以在呢個火宅之內，燒嚟燒去咧，不但燒唔死，而且越燒越白，變咗大白牛嘅。啲大白牛者咧，係火呢個紅蓮。 我就見到有個大白牛者咧，就話百種之王。所以我哋福利就呢個波澤三界之內啊，我哋印取呢個大白牛者啊，咩波都笑佢唔到，四個波笑佢唔到，羅非個波笑佢唔到，誒速達個波又笑佢唔到，誒但我定死苦，現讚回苦，愛定離苦，求不得苦，一切三苦八苦，無量多苦波，笑笑笑笑來笑一夜笑夜八，呢個大白牛者不止不止係。 嗰陣時呢度未心，嗱依無望未發望啊！啲布施，我哋布施利人嘅利己啊，內捨呢個慳貪嘅煩惱，布施啊嘅自己個妄想煩惱，通通都布曬。佢唔布施就有慳貪煩惱，一布來連慳貪煩惱都冇。將來捨慳貪煩惱，外咧利益眾生，布施呢個財也是利益眾生。布施呢個花，發埋苦海種慈航咧，也是布眾生。布施呢個神通，神通能夠尋聖救苦啊！觀音菩薩啊，尋聖救苦就用呢個神通嚟布施。所以咧，布施一花，外捨慳貪。爱利益众生，布施嘅空啊！嗰阵时你就明心，你有呢个布施嗰个法在咧，你嘅心都未明，所以无碍都未法碍，冇碍咧。呢个就系明心见性之碍。因此《灵骑经》有呢一句话：佛以心为宗，无碍都未法碍啦。所以我哋先明心啊！收咧，收得無望嗰陣時咧，都係望啊！無望都嚟不望啊！想成佛咧，就一定有明心，佛以心為重。咩叫做佛以？如來先散到十二步教都幫個心，叫做佛以心為重啊！呢個心啊，不容易明白哦，係咩心？就人嗰個心。人嗰個心咧，你禁曬不明啊！你再手機曬都未明白你自己嘅心嘅、啊。你呢個心啊，有曬就做人，有曬就做王，有曬就上天，有曬做鬼，有曬做畜生。啊，天堂有你嘅心做，地獄也是你嘅心做，現在呢個三河大地都係你嘅心做，虛空都係自己心做。所以《靈驗經》文十方虛空啊，在以心內，猶如天文天態情理啊。嗰個心啊，邊個虛空能帶啊？虛空就包含無量星球，我哋個心啊，包含呢個虛空，所以咧心就再大。因此咧，而來切法，講來講去都係明心，故名佛以心為宗。無礙都未法門咧，靈界經咧，我哋一句啊，初看靈界經咧，啊呢位智通和尚啊，出咗大力看經啊，或者奉師傅嘅命嚟看經，或者自己啊選擇嚟看經，經又好看啦，又有華嚴經，有波野經，有微摩經，有金剛經，又有心經，又有寶王品，有法華經。看邊部經咧，都能夠令你離生死苦，到涅槃嗰個彼岸。今日咧，呢個智通和尚啊，出出家咒咧，佢就看呢個靈騎經，看啲邊度啊？看啲一千篇咧，咩叫一千篇啊？問下你自己，你自己看經看得幾多次？你看經看得幾多部啊？人家看得一千部咧，叫做看一千篇，一千篇，看一千篇咪明白咯。佛嘅境界唔係容易明白，凡夫境界啊，成日學爆木都三年咧，學大水都學十年。咁何況咧有學佛，所以咧唔係一朝一夕可以成佛嘅，唔係一朝一夕咧可以明白嘅。所以呢位智通和尚啊，看經看得一千遍啊，一遍又一千遍又多，而不回都未明白嘅。不回乜嘢咧？不回三身嘅四肢，我哋冇一個人啊，有三個身，我唔係話一個身咧。呢一個身啊，呢個身啊，父母初生嘅，四大和合而成嘅，地水火風，假借四大而為呢個身態。 呢個散胎個個都唔同嘅，葉傍身嘅，有啲個肥葉傍，有啲個瘦葉傍啊，有啲個高高佬就葉傍，有啲變得矮仔也是葉傍，有啲個男也是葉傍，有啲做女也是葉傍，有啲窮有啲富，一切不離葉，唔係邊個做？又唔係天地做嘅，係你前世捉呢個福業，掟曬就富；你捉呢個慳慳嘅業咧，掟曬就窮。你掟曬窮，加上你前世窮，前世有錢啱冇事咯，慳慳哦，咪窮咯，所以掟曬咪窮咯，所以掟曬窮咧就拜前世。掟曬富咧，哦，亦有講前世啊，你前世慷慨嘛。建議就落座，有才就肯幫忙人，你前世幫忙人，今世人家個天都幫忙你喎，嗰陣時你咪有福，咪有才。所以我哋呢個身體啊，完全係業報身，係咪一個身呢？做貧苦就一個身，如果做佛呢，就唔係一個身啦。而家我哋學佛啦，即係學佛呢，就有三個身，但一個身。清淨法身，遍滿虛空，某個地方都摸我哋嘅身。咁呢個身有咁大啊？你係你嗰隻眼啊！你個眼啊望見煙啊，眼嗰個見性啊，見到呢個入耳以上，見到滿遍都星球。我哋個眼個見性啊，比呢個虛空差唔多。虛空有滿遍嗰個星球，我哋個眼啊就能夠見到所有星球，都邊度見到曬？一份虛空就一份見，份份虛空就份份見。其實日月都唔係講，我哋見到呢個日月以上，啲日月都唔夠嘅。所以呢個見性啊，就係我哋嗰個清淨法身，係無形無相嘅，係清清淨淨嘅，火又燒佢唔到，染又染佢唔到，所以清淨法身佛啊。所以成咗佛，肯定有呢個清淨法身佛。佛就法身，即猶如虛空，應業現形，都如水中業嘅。我哋成佛咧有一個清淨嘅身啊，遍滿虛空啊，佛真個法身啊，猶如虛空啊，應物現形，物就指眾生，應眾生嘅物嚟現出個形咧，好似乜嘢？好似水中嘅業咯，天上咪一個業，天降有水就天降業，地下水咧後有無量咁嘅業。所以咧，佛真法身遊虛空，呢、這個就清淨法身佛，因為我哋有嘅。我哋現在都有嘛，但係我哋嘅見性見到日月以上，所有呢個星球都俾我哋見到。假如我哋咧冇咁大，都可以見到啦。所以咧，呢、這個就清淨法身佛。第二咧，你圓滿報身佛。三十以上八十種好，無量嘅功德具足，放大光明，又如千日放光明。呢、這個圓光放身佛啊，比呢個太陽嘅光明還大。太陽嘅光明咧唔及佢，所以又如千佛放光明啊，千日放光明。呢、這個將來成佛咧，你有呢個圓光放身佛。還有咧，千百億化身佛，我哋可以化身嘅。你換起咩身？換啲人身啊，化個人身嚟到你；換啲呢個天身啊，化個天身嚟到你；換啲呢個天龍八部身啊，我哋隨類化身。所以觀音菩薩都識會隨類化身啊！女人見多似女啊，觀音菩薩似女啊！如果觀音菩薩見呢個胡鬚邋遢搭嚟到你啊，你就走咗佢，所以梗係演個女身啊！我哋男子見多觀音菩薩咧，就係男子身。所以觀音菩薩咧，所以應以何身得到，即現何身而道之。呢、這個就觀音菩薩嗰個化身啊！在我哋中國個觀音菩薩都唔知幾多化身，就先曬啊，二男觀音，一個男裝咧就靚二啊。在呢個河蘇州水月觀音， 的那个手脚好而且有那个养鸡方用水来杀嘛，那个水鱼喷养嘛。在我的广东啊，鳄鱼喷养，广东以前有鳄鱼啊，像那个龙虾啊，连毛都打来吃的，就可以啲后人连人都吃，所以喷养菩萨呢就牵呢个神通，就将呢个鳄鱼咧就倒咗佢，倒佢做南海兽行。所以在我哋广东咧，个喷养菩萨多数都系吃白呢个鳄鱼，呢个鳄鱼喷养。喷养菩萨呢有无量嗰个化身佛啊，咁样咧，人家话达摩祖师就喷养菩萨化身。达摩达摩就观音菩萨化身，又讲智公禅师咧又观音菩萨个化身嘅，咁样到清朝喎、哦，清朝呢个康熙皇帝嗰阵时，佢派个师傅就圆通和尚，又话观音菩萨个化身嘛，所以咧有三个身，一个就化身，一个就报身，一个我哋随佢化身，那系我哋发梦。夢中啊，我哋個個夢都唔同嘅。有時發夢啊做人，有時發夢啊出家，有時發夢啊做蝴蝶，即係壯志發夢啊做蝴蝶，翩翩而飛咩？啊，壯志話，到底是我壯志做蝴蝶，不如蝴蝶發夢做我壯志，搞唔清楚。所以咧，我哋發夢哦，次次夢自己都唔同咯。有時夢到自己嘅苦，有時夢到自己嘅樂，有時夢到自己嚟拜佛，有時夢到自己嚟食齋。呢個夢境咧就係自己化出嚟噶嘛。所以咧，成佛咧有三個身：法身、報身、化身。靈日經講啊，你不修行則已，修行你將來有三個身啊，呢個就三身啊。四字，三個身就講四個字，第一個叫大圓鏡字，第二就平等性字，第三就妙觀察字，第四咧就有個成所作字，有四種嘅字嘅，所以成佛啦。成佛有成佛的個功能嘅，佢冇四種智慧，點可以度眾生啊？點可以成佛啊？四種嘅因緣具足，然後先成佛嘛。做咩事情都幫因緣具足，好似我哋呢次光鏡法會啊，六種成就啊，有六種咧，然後先可以光鏡啊，叫六種成就嘛。所以咧，成佛咧有四種嘅智慧。乃是求解其意，但呢个智通啊，虽然间啊看灵蛇经啊，三个身发梦都未悟通，四个字都未曾正法，点有办法咧咁样咯？咁啊，即系乃是乃只顶乃，是只知六祖大事，求解其意啊！后底我有冇三个身啊？我有冇四字？哦，咁样嚟问呢个六祖咯喎。请六祖来解啊，解释咯。是三身者，清净法身，以之圣也。六祖讲啊，灵蛇经讲三身啊，第一个就清净法身，以法为身，以咩清净法？以戒法为身，持戒就在清净。啊，不杀生咪几清净？一殺生都唔清淨啦！啊，殺死嗰只鵝，殺死嗰只雞，殺死嗰只羊，唔得清淨。不殺生啊，清淨就了不得，隨處都歡喜。不殺生邊會清淨啊？不偷盜也是清淨嘅，以戒為身啊，以呢個清淨戒法為身。還有啊，以呢個定法為身咧，清淨嘅定嘅，你入定啊，入定咩苦都冇喎，唔怕病，只怕你唔定。啊，你病咧嚟，你一入定咧，個病唔見咗咯。所以古來哦，幾多大不報針，佢入咗定啊，呢個身體唔賣嘅，呢個身體都唔會賣，即係呢個定。被發生嘛，我哋佛教話入火在定，如果入火罐嘅定，全身都係火；入水罐啊，水罐嘅定咧，全個身體都變成水；入空罐嘅定咧，哦，都猶如虛空一樣。啊， 入呢個念佛三昧嘅定咧，可以見佛嘅，係咪啊？入呢個河羅尼嗰個三昧咧，可以用種種嘅飲食噶，係咪啊？你救曬呢個惡鬼嘅，所以呢個就定法身啦。法身嗰個大定未法身，六波羅蜜法身，慈悲喜捨嘅法身，十地四無所理嘅法身，一一都清淨，以清淨之法而為身。佛有無量個法嘛，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就變法大，清清淨淨，以呢個慈悲喜捨之法而為身，呢個咪清淨法身咯。清淨法身我有冇瞓啊？咁樣哦，所以呢個止痛咧，同埋六祖話有以之聖人，你呢個聖聖係咩聖？佛國聖。覺就不埋嘅，覺啊，一踩都痛咯。譬如有苦一覺，呢個苦就唔見咗；有病一覺，呢個病就冇啦。誒，呢個世界除非唔覺一覺，呢個世界都痛咗咯。所以任從天下亂，我覺安然。只要你覺，所以永嘉禅師話：夢裡明明都有六趣。膊頭空空無大錢，一覺咧大錢曬嘅都冇，所以呢個性啊係我哋個覺性。覺性咧，佢有呢個覺悟，佢就能夠止惡。覺性咧，佢有呢個覺悟，佢就能夠修善。覺性咧，佢就能夠度眾生，所以度眾生用呢個覺性嚟度，止惡用呢個覺性嚟止。修持用呢個覺性嚟修，所以咧呢個人有呢個覺性啊，佢自然係做個好人，做個分子啊，自利利人，自度度人，功德圓滿啊，將來咪成佛。所以清淨法身與之聖也。呢個聖字啊，就講人嗰個覺性，人個個都有呢個覺悟嘅性。佢埋啊，唔知道啊！你鞋升佢一覺過嚟，佢就知啦。知翻佢唔覺，係咪啊？浪子都可以微談，點解會微談？覺啊！一點升佢一覺，佢咪微談咯，係咪啊？所以咧，呢個覺性咧，就係將來咧就可以成佛。覺性咁現在講下別啲性啊，覺性。一切法都有性嘅，一切法嘅性都係清淨嘅。我哋呢個人個覺性咧，唔會做壞事嘅，做壞事係你嚟做嘅。覺性唔會做嘅，覺性叫你唔好做，你違背自己嘅覺性，啱自己嘅良心嚟做。你問下咧，對唔對得呢個良心字咧？良心係叫你唔做，你偏偏都做。嗱，覺性係叫你唔做嘅，所以覺性咧就難治惡，覺性就難修善。覺性咧見到人家跌落水，馬上去救佢，係咪啊？佢呢個覺性咧係自然發出嚟嘅，所以覺性難修善，覺性都難度人。呢個覺性咧係清淨之法嚟嘅。除咗人嘅覺性以外咧，一切都有性。而家我哋講下別啲性啦。故且將呢個人性放大，放入邊度性？火有性，火有性就邊事咧？唔係木啲喉就有火性啊！點著佢咧？呢個就是火，木啲喉呢個火就名為性火。講俾你聽啊！木啲喉咧係有火嘅，呢、這個火係咩嘢咧？係性火。火嗰個性嚟嘅，拎嚟燒咯，拎嚟燒佢出火，出火咧嗰個就名為是火，性火咧，性火就無形象嘅，木咧又有火咯，你係唔到佢，你加埋佢冇火，一燒佢就有火，係咪啊？木咧又似有火，呢個火就性火，性火就真空，睇唔到嘅，所以靈驗經話性火真空。聖空的真火清淨本然就變法大隨眾生心應所自量隨業法業 清波啊，清净方言啊，变法界啊，随众散播心，应所自量，随业就发现嘛。这个火就变法界啊，一脆有几就一脆火，脆脆有言就脆脆得出火啊。所以咧，这个性火啊清净嘅。我哋人嗰个性又清净，火呢个性又清净嘅。木呢下我有火，佢冇烧咗个木，咪清净唔清净咧？佢嗰个木佢唔烧佢嘅，但系佢系木呢下有呢个火，呢、这个就性火咪清净咯。就算我哋个身体都有性火咧，我啲火唔会烧我哋噶，唔会将我哋烧熟嘅。因为呢啲系性火嘛，性火对我哋个身体有呢个温度嘛。这个性火啊，对我们有很大作用的，平时热的是凉的，平时冷的是暖的，这些人就有性火了，身体有这个性火，不是事火，事火就将我们烧了，是这个性火，性火就无形相的，所以火也有性，这个性火是清净的嘛，就变发财，水也有性的。性衰就清净，灵严经文，性衰就真空，性空就真衰，清净方言就变法界嘛，所以呢个就性衰啦。所以我哋沙定的时候，确本就无晒嗰个力量，一滴衰就变沙去大千世界啦，都菩萨。柳下淡露水，能令一滴遍十方，嗰一滴就圣水嘛。能令一滴就遍十方咩？圣数教起的震见锤，令之道场色清净。系啊，呢个圣水咪系清净啊！意思讲嚟啊，一切法都有性，一切法个性系清净嘅，性色就真空，性空就真色。清净方言就变法界啊，所以一切嗰个法嗰个性就清净，我哋人嗰个性就觉性也是清净。嗱，呢个清净法性、法身以至性也，圆满报身呢以至智也。我哋修行，修得因缘光安就有个身体，呢个叫报身。即係千丈龍蛇狼個報身啊！呢個報身咧嘅受印啊，正果咧印未完，果未滿，呢個神態就嚟嘅。有咗印完果滿咧，呢個報身就嚟啦，叫做圓滿報身咁。圓滿報身係乜嘢咧？係以智知，你呢個智慧。你有智慧咧，就受六道，受萬行。有智慧咧，受呢個六道入安，萬行入安咯。人中就萬行，果中就萬德啦。行言德滿，嗰陣時你就一個報身。嗱，所以呢個言滿報身以至智也。你有呢個智慧咧，你就能夠斷惑。斷惑咧。这个智慧就能够受这个慢行，如果没有这个智慧你就烦恼，烦恼怎么可以受慢行呢？有烦恼的人叫布施都不差，一行都不收，何况受六道受慢行。所以啊，劝了这个烦恼的话，得大智慧啊，那时候啊，六道慢行才收，收到圆满了，那时候就成佛，所以圆满报身以知知也，千百亿化身以之行也，讲嘅千百亿化身啊，释迦牟尼佛成佛啦，就天上成佛，一千嘅色界，如果唔在天上成佛咧，天人不高兴啦，太尊啊，你成佛，点解唔到我哋嘅天人啊？我哋天人个个都好人，佛都唔到，所以佛在天上成佛，呢个名为千色界。在人間成佛咧，百億嘅色界，有一百億咁多色界無尼佛。嗱，呢個咧天上嘅千 色他人間的百億色他，在色他無尼佛的化身，千百億化身，以此行也。將來成佛，有千百億的化身，但我們現在有沒有佛呢？有，以此行也。你布施的時候，你是布施之下，布施那個化身，你這個身就真的布施的。持戒的時候，你這個身體就變成持戒的。入定的時候，你這個身體就變成入定的。不用了，入定還入定一個人嘛，布施還布施一個人嘛，持戒還持戒一個人嘛。啊，你施法的時候，就施法一個法照。啊，隨隨落明的嘛，啊，就施法就名為法事，初事不得定為善事，是嘛，食齋就名為持戒那個事，所以以之行也，啊，我們受種種的善行，就有種種那個善那個身，是啊，我們現在做人，這裡行的，備三波，就是備三波的大事。一個化身，我哋受咗五戒，嗰陣時就墮咗五戒，墮咗五戒啊，叫咩？有何生，有何兒，女子受五戒就未有何兒，男子受五戒就未有何生，在家修行就稱為居士，出家咧，出家受十戒就稱為沙彌，受具足戒就稱為比丘、比丘尼，係嘛？出出家咧就稱為小和尚。將來我應該變成一個大和尚，今天呢，這個身體隨時呢，都不同一個名字的，所以以之行也，千百億化身，以之行也，你受種種的行，啊，今天就化種種的身，度種種的眾生，啊，一離本性，別是三身，即名有身無智啊。若果你離了你的本性，離了佛性呢，離了自己的覺性，若果離了覺性呢，你說這個三身呢，你變得有身就沒有這個智慧，覺性的智慧嘛，你離了你的覺性來說這個三身呢，你這個身呢就有，但沒有智慧，所以不可以離這個覺性別施這個三身，覺性之後呢，具有這個三身，所以清淨法身以至聖也，圓滿報身以至智也，千百億化身以至行也，未曾離開這個本性，離開本性施這個三身呢，明明有身都無智了，若悟三身無有智性，即名四支菩提。若悟這個三身，法身，法身沒有智性的，法身沒有智性的，法身沒有智性的，它一變呢，就變成這個大圓鏡智，它沒有一個性的嘛，有一個性就不可以轉的，啊，它沒有性的，它一轉呢，就變成大圓鏡智。今天啊，報身呢，報身就沒有一個性的，可不可以報身那個智性的，報身那個智性是沒有的，不然它一轉呢，就轉成平等性智的。這個化身呢，化身就沒有智性的，化身就先回來到中山，所以他一下子呢就轉為兩個智慧，一個是妙觀察智，一個是成所作智，所以三身都無智性，他一轉就按一個名字的智慧菩提，興戒日智性的配三身，不明都成四智，不離見聞言超然三佛地，六祖想這個智通，想這個智通，讚人呢，要明白這個三身來四智，智性我們人人都有個智性，沒有智性怎麼可以成佛，成佛就靠這個智性，自己的性不是別人的性， 水道的性呢是濕的，火的性是熱的，地的性是堅的，風的性是凍的，人的性是覺的，知性是覺性。知性啊，配有三身呢，為什麼這個智性能夠具足三身佛呢？智性清淨就是八神啦。智性啊，智性不是啱的，智性方便，這個就是報神啦。智性啊，智性能夠收六道萬行，那時候就會變成化神啦。不過智性呢，能夠收萬行，一萬個身啊，化一萬個身，有個身就化為布施，有個身就慈悲，有個身咧就入禅定，有個身就勇猛精進，有個身咧就先化，化出無量嘅身，所以自性就具三身，法明即成四智啊，借呢個三身嚟法明佢咧，佢就變咗四智菩薩喎，自性呢，法身呢，法身是清淨，有這個大圓鏡的人，這個大圓鏡之嘛，法身清淨呢，變成大圓鏡之，這個圓鏡的清淨啊，能照萬象，法身清淨，能藏萬法，所以這個法身呢，一發明就變成大圓鏡之啊，報身呢，這個報身一發明啊，變成平等性智啊，報身啊，人人都有份，個個都一樣嘅。成佛都唔係一個佛嘅，一個人修行一個成佛，你一個修行，你一個成佛。盡量遍法界人修行嘅，盡量遍法界就佛。嗱，我哋佛門之中幾多佛？三千佛，大一萬佛，恆河沙數佛，呢個佛啫。所以個個都可以成佛，成佛就一樣嘅，冇差別嘅。所以咧，呢個報身佛係平等性智啊，人人咧有個相平等咧，未成佛以前就冇得平，但係有高有大，有肥有瘦，有兒有痴，有貧有富，有貴有賤，如果一成一佛咯，個個都一樣，人與人咧，個個都平等，佛法都道同啊，佛法係平等啊，所以平報身佛咧就變得平等性智，化身佛咧一發明就妙觀察智啊！你將化身嚟到眾生啊，化咩身咧？化呢個人身、天身，化呢個出家身，化個在家居士身，你度眾生咧？你必定有這個妙觀察智，你一察佛法要明，眾生的根基你又知道，你放可以的化身來度眾生，所以化身度眾生呢就有個妙觀察智，妙觀察分明啦，妙觀察呢都說都不夠加那個成所作智，成就這個佛事，所作的佛事講到眾生，這個就成所作智，所以化身佛呢就有兩個字，妙觀察智，共同這個成所作智，所以智性具三身，法明成四智，不離見聞言，清言擔佛地，邊能夠見智性，見到智性就好咯，智性之後有三個身，身之後有四個智慧，三身裏面有四個智慧，何日見到三身呢？這個身體啊，是假的嘛，借假來修真，真就三身，這個身體是假的，父母這個媒體，我們借來修，借幾耐的，我定的，有些借七十年的，麻煩等你，有些借八十年，有些六十年都不